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7月16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7。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5和0。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清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市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普通批录取工作今天启动。 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下月举办。 京港地铁14号线东段今天起延长晚高峰运营服务时间。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642元。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首先来关注北京市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普通批录取工作，今天起到21号进行。 本科普通批设置30个平行志愿，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对分数线上未被录取的考生，按录取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进行一次性投档。 北京教育考试院提醒，本科普通批设置征集志愿，没有被录取且符合征集条件要求的考生可以参加志愿征集选报。考生在录取期间要及时关注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发布的相关信息。 全市百万中小学生昨天起开启48天暑期时光，中轴线探秘、空间站观测、冬奥会等热点成为孩子们暑期活动的主题。丰富有趣的活动融合了科学、艺术、劳动等学科，鼓励学生动手动脑，迈开腿，用心感受生活。 以新机新局为主题的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8月14号到21号举办。北影节组委会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最受影迷期待的北京展映单元将恢复以往的影院放映规模，电影嘉年华还将第一次推出夜场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主题主线，带来天坛奖、开幕式及红毯仪式、北京展映、电影大师班、北京市场等11项主体活动。其中最受影迷期待的北京展映单元将放映250多部中外优秀电影作品。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组委会副秘书长张晓光介绍， 特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单元放映15部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的国产影片，特展冰雪冬奥单元放映展示冰上运动魅力的国产体育影片。同时今年展映团队积极与国际版权公司接洽，将有一组入选戛纳电影节的海内外新作以及最新完成修复的经典影片与大家见面。 除了观影，公众还可以从8月14号到31号参与电影嘉年华活动。今年电影嘉年华除了中影基地以外，还新增影都花海、鹿世界等场地，并第一次推出夜场活动。此外，北影节组委会还公布了天坛奖15部入围影片。评委阵容方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召集人、组委会副秘书长王璐表示， 评委会的主席是巩俐。 发布会上还公布了本届电影节海报，主题命名为合力生光。此外，云上北影节专题页将于8月8号在爱奇艺上线。 来关注出行方面，京港地铁14号线东段今天起将延长晚高峰运营服务时间半小时，从82列次增加到86列次，预计将提升运力40%。 晚高峰运营服务时间由原来的下午4:57到晚上7:15延长到下午4:57到晚上7:45，从而缓解14号线东段各站晚高峰的客流压力。 北京轨道交通燕房线目前已经实现了无人值守的全自动运营，成为国内率先达到最高级别全自动运行标准的轨道交通线路。 这也是国内首条采用自主知识产权全自动运行系统的轨道交通线路。针对无人值守的全自动运营，北京轨道运营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列车值守和应急处置机制，保证列车运行安全。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昨天起正式向公众开放，正在馆内展出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包含了2600多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全方位、全过程、全景式、史诗般展现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截至发稿，本月门票已经全部约满。 第五届暑期最美少年传统艺术学习体验活动昨天在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开班，北京市16区的美德少年、新时代好少年和社区文明小使者将学习《红灯记》《智取威虎》等红色经典唱段。 由北京冬奥组委、人力资源部、北京市人力社保局联合开发，北京体育大学、北京继续教育协会共同制作的冬奥公益大讲堂城市运行保障人员系列精品课昨天推出，面向社会公益开放。 课程内容涵盖冬奥会场馆布局、竞赛项目、医疗服务、住宿保障等，推动冬奥知识与冰雪运动的普及。 2022年9月，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中国上海举办。北京昨天与天津、上海等8省市同步举办迎世赛点亮技能之光暨715世界青年技能日主题推广活动。 北京市共有25名选手成功晋级19个项目的国家集训队，还有19个基地入选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名单。 再来关注财经方面，北京银保监局昨天透露，目前已经有22家主要商业银行长期入驻北京市贷款服务中心，提供100多种信贷产品和服务。 今年1季度，北京地区中资商业银行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年利率4.51%，为全国最低。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经济运行持续稳定恢复，稳中加固，稳中向好。 百姓最关心的收入数据出炉了，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642元，同比名义增长12.6%，这一增速主要受到去年上半年疫情导致的低基数影响，两年平均增长数据为7.4%。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12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248元。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3216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2.7%，两年平均增长5.3%。新市场主体较快增长，法人单位数首次突破3000万个。 新产业、新产品方面，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长13.2%。上半年全国快递业务量已经突破了500亿件，接近2018年全年水平。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局了解到，为了做好迎峰度夏煤炭供应保障工作，国家发改委已提前制定储备投放方案，本次准备投放规模超过1000万吨。 本次投放主要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几10个储煤基地和有关港口。今年以来，国家先后4次向市场投放超过500万吨国家煤炭储备。 央行昨天发布公告称，即日起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长期资金约10000亿元。 公开信息显示，除对冲今天到期的4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外，央行今天还新做了1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和100亿元逆回购操作。 同一天实施全面降准、中期借贷便利操作以及逆回购交易，这在以往极其少见。对此，央行解释，考虑到目前正值税期的高峰等因素，金融机构对中长期资金仍有一定的需求，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所以开展了上述工作。 再来关注台湾方面，美军一架运输机昨天降落台湾，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答记者问时表示，坚决反对台美之间任何形式的军事勾连，坚决维护主权安全。我们敦促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恪守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任何挑衅。 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勾结外部势力谋独聚统，是把台湾老百姓引向灾难，其图谋必遭失败。 那再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东京奥组委昨天通报6例新冠病毒检测阳性案例，其中包括1名海外运动员、1名奥运会相关人员以及4名居住在日本国内的业务外包工作人员。 7月1号以来，东京奥运会相关人员中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者总共已经达到26人，其中22人居住在日本国内，4人从海外来到日本。 那受到疫情影响，国内观众无法赴东京奥运会现场观赛。为了营造灵活多样的祝福方式，中国国家队联合怡宝公司凯撒旅游共同推出了我们是中国队一起加油主题活动，让关心奥运的观众在国内也可以感受到比赛氛围。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我们是中国队一起加油主题活动将于7月15号到8月8号在北京、杭州、武汉、成都、长沙、深圳等城市以诸为广场的形式陆续举办，设置射击、射箭、赛艇、乒乓球、羽毛球、举重、场地自行车等互动项目，并结合当日中国队比赛场景和夺金时刻为运动员加油助威。国家体育总局装备中心副主任王明艳说， 助威活动将结合重点赛事直播转播和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项目体验，讲述国家队训练备战的故事，同时收集社会各界对运动员们的祝福，带动各界一起为中国队加油。 凯撒旅游在2019年获得了东京奥运会大陆票务代理和中国体育代表团接待服务供应商的资格，虽然由于疫情没法带观众去现场观赛，但在国内也将努力营造奥运氛围。凯撒旅业副总裁张蕊表示， 凯撒旅游线下的蜜浪之餐厅里呢，我们在整个奥运期间会展出中国国家队的很多跟奥运相关的历史文物，同时呢也会展出本次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参赛服装。中国有可能夺牌点和夺金点呢，我们也会组织现场的这个助威活动。 中国女子体操队前冠军队员何可欣说， 其实如果说现场有观众当然是最好的了，但是因为现在因为疫情，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要求赛方一定要进观众，这种情况下的话运动员他们一定会做好自己，其实运动员是可以知道的，我们是一直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他们。 我们再来关注，根据港媒昨天报道，郭晶晶会以国际泳联代表的身份出发前往日本，担任东京奥运会跳水评委。 郭晶晶在23年的跳水生涯中，共获得4枚奥运金牌、31个世界冠军头衔，留下无数传奇的记录。 再来关注国际疫情防控，为海外中国公民接种新冠疫苗的春苗行动15号在越南正式启动。根据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消息，当天在河内和越南北部北江省，共有2600余名中国公民接种了疫苗。 越南本轮疫情自4月底爆发以来持续蔓延。越南卫生部6月初批准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疫苗在越南紧急使用。春苗行动计划在包括河内、胡志明市、岘港市在内的越南27个省市设置接种点。 印尼官方昨天下午通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6757例，再次创下单日新增病例数新高，累计确诊超过272万例，新增死亡982例，累计死亡超7万例。 德尔塔变异病毒迅速传播，造成印尼新一轮新冠疫情凶猛反弹。印尼政府开始为居家隔离治疗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症患者免费派送30万包内含维生素和新冠肺炎治疗7天药量的药物包。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消息，高温多雨，采收成本增加，提前备货，市场供应平稳，京城菜篮子均价维持2元低位。 北京青年报关注，党史展览馆正式开放。 新京报关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发布，2035年浦东现代化城区全面建成。 人民日报关注，上半年内需贡献率达到80.9%，内生动力逐步增强，国民经济稳中加固，稳中向好。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6点半转播的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延迟5分钟，受此影响，北京新闻推迟到7点05分播出。今天关注海淀区今年确定27个重点民生事项专项整治治理。 7点35分开始的主播在线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12.7%，经济回稳向好。 本周，英国太空旅游公司维珍银河创始人亲自试飞太空船二号，联系此前全球知名企业家的吹捧，国外的私人太空旅游为什么在近期突然集中出发？太空旅游除了满足少部分富翁的飞天愿望之外，还有哪些现实价值和意义？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又到一年暑假时，广大中小学生即将开启丰富多彩的暑期生活。然而与此相伴的是，由于暑期孩子相对脱离学校监管，自主时间增多，如果家长监护不到位，极有可能发生危险。今天下午1:12播出的《警法在线》和您说说未成年暑期安全。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积水潭医院新龙泽院区门诊试运行，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第十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开幕，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昨天发布旅游精品线路，通过文化和旅游线上和线下的深度融合，向北京和各地游客推介河北的旅游资源。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本次推介会，河北围绕经济福地乐享河北的旅游总品牌、15大重点旅游目的地，发布了5大主题的500条精品旅游线路，为游客提供最为详实和便利的出行参考。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与对外合作交流处处长李新杰说， 包括了红色游、文化游、生态游、自驾游和高铁游，不管您是文化的爱好者，还是生态的爱好者，还是想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体验红色河北，在这里都能找到您最爱的线路。 随着近年来旅游市场的不断发展，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中石油、河北航空等企业开展合作，变中石油在京津冀地区的500座加油站为河北旅游推广站。李新杰说， 对我们自驾游客呢，体现我们河北人民的欢迎之意，扫码您可以立刻得到20元。 北京是河北最重要的省外客源市场，占河北接待游客量的50%以上。河北文化和旅游北京推广中心授牌仪式也同步举行，将成为河北文旅在京推广宣传的重要阵地。计划周边游的市民朋友可以关注河北旅游微信公众号，参考500条线路的具体信息。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5.5摄氏度，今天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湿度很大，闷热感持续，请注意防暑，勤补水。今天傍晚到夜间降雨再次现身，双休日期间雨水还会频繁出没，并有雷电活动和强对流天气，晚高峰以及双休日出行会受到影响，请注意防范。 具体天气报是今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南转东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东转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25.5摄氏度。今天白天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最低气温24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凉。 今天天安门广场降旗时间是19:42，明天的升旗时间为早上5点钟。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葛文杰编辑、刘佳、于飞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老旧小区改造要拆除一层小院顶部护栏，引发居民安全担忧。 你看这个护栏吗？就是刮大风的时候，楼顶上掉下来那个墙皮，把这给砸坏了。 围墙过高阻挡视线，大兴区一交叉路口事故频发，道路建设要美化环境，更要保障安全。 那个围墙呢，正好挡住直行车的视线，看不见右转弯的车。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家住大兴区金汇园南三里的多位听众拨打新闻热线651590063反映，7月5号小区内贴出一纸公告，要将小区内一层住户小院顶部的护栏拆除，但是居民们对于拆除工作的流程和拆除后的安全问题提出了质疑和担心。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3号下午，记者来到了金汇园南三里小区，小区外立着一块金汇园南三里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工程的说明牌，小区里面也正在进行施工。小区居民告诉记者，他们是7月5号突然间看到小区内贴出通知，才知道一层小院顶部的护栏要被拆除了。 他们好像是7月5号贴了一个拆除违建的一个通知在那个墙上。 这个违建他们当时指的是什么呀？ 就是护栏，你看上面那个阳台。那都算违建，他们定的都算违建。 一层那个也是当时算是违建吗？ 一层的这个小院这个好多业主啊是有需求。 记者在居民提供的拆除违建告知书里看到，通知中说明，为了更好更快地推进金汇园南三里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相关部门将开展小区内违法建设拆除工作，所涉及的拆除点位包括了小区12号楼到20号楼一层顶层扩建部分、含鸽子窝及各层护栏。但居民们认为，如果拆除的部分真的是违建的话，也应该先进行认定，给居民提供违建认定书再进行拆除，而不是贴完通知之后的第二天就到小区内进行拆除。 首先你得认定我是违建，你才能合理合法的拆，对吧？认定违建呢，这么几个步骤，包括入户调查呀，你找人谈话的笔录啊，你现场的录像啊，你一些勘验实地勘验勘测啊，这些都没有，他们都没有做，直接就来贴了一个那个东西，第二天就来了。 居民还告诉记者，不仅事前没有认定操作，在拆除时也不让靠近沟通。 你靠近不了，他都是那个年轻小伙子围着，都是手拉手，连你从这过都不让过。 同时居民还质疑，小区内贴出的公告落款是高米店街道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专班，但没有加盖相关部门的公章， 上面也没有一个章，因为我们查阅相关的资料就必须得是县级以上的相关部门才能认定这个东西，才能下这个通知。他们呢是街道临时组成了这么一个工作组，也没有章，什么都没有。 对于被强行拆除的一层小院顶部护栏，小区居民在现场指着一个被砸坏的护栏告诉记者，由于居民楼墙皮老化严重，小区里面经常发生墙皮脱落或高空坠物等情况，他们安装护栏也是为了安全考虑。 你看这个护栏嘛，就是前有一个多月刮大风的时候，楼顶上掉下来那个墙皮把这给砸坏了，那脚铁都砸折了，弄这么一个护栏就是为了楼上掉东西。 居民们表示，如果小院顶部的护栏确认是违建的话，他们同意拆除，但希望拆除之后能够有其他方案或办法解决他们担心的安全问题。 只要是合法的拆，我们认可，但是呢，你后续的，我这安全问题怎么办？上面一拆掉就全裸露了，包括这个小区也没有保安，什么也没有，进来偷东西的，我们那小院都比较矮，一个中学生一步就能跨过去。 那么小院顶部安装的护栏是否已经认定是违建呢？拆除之后又是否有其他解决办法呢？记者联系了负责小区改造工程的施工单位北京万兴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拆除的部分不归我们这儿管，是咱们高米店街道。 于是记者联系了公告上的落款单位高米店街道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专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他现在认定责任书还没下来呢，他就等责任认定书下来之后，您这个是不是这个违建？按原房产证是超出原房产证的建筑，都属于这违建这一块。 不过，这位工作人员补充说，正在认定的违建部分主要是指一层或顶层居民加盖的面积，而对于居民所说的护栏，其实不能算是违建，但为了改造工程能够进行，的确也是需要拆除的。 扩建的肯定认定是违建的，但有的是人家没扩建，没有封顶了，您这自建的，这是没说是你说您这违建，肯定说我们这个帮拆或您自拆这意思。 同时，对于居民质疑的5号贴出通知6号就开始进驻小区强拆的说法，专班工作人员解释说，当天拆除护栏的那户居民是已经同意拆除，并且是同意由他们进行帮拆的，而至于其他没有同意拆除护栏的居民，他们还正在沟通。 没有强制拆除这一说，他这现在什么意思，就人家自愿拆的，自个儿拆的，现在有帮拆的一块，一楼跟六楼已经上户了，有人不同意，不同意我们把这诉求都记下了，我们向他汇报。